喂，咁有啲乜嘢嘅嘢出咗呢？唔係唔係，講消息先啦，一係講消息先。咁有啲咩消息呢？新蒙面超人係咪？ 我公布咗個古仔係，但係講咩啊？ 嚇，已經有古仔，即係嗰個叫做嗰、那個蒙超人叫咩名我都唔識讀。 賴 達。係咪叫斯俄咧？係咪應該讀做？係咪讀斯俄咧？係咯。 中文佢譯咗叫時王喎，而家佢哋。 係咯。 哦。係咯。時王啊！ 是啊，时王啊，真系 即系时间 金刚啊，不如亦做系啦。 王者嘅王 系咯，王者个王哥啊嘛， 又系叫做无面超人彪添， 又彪，只彪个彪系嘛？ 唉，都系叫彪啊嘛， 都系彪啊，系啦。咁啊，两条友都系彪嚟嘅。OK， 咁啊，讲下个古仔讲乜嘢啊，马仔？ 而家佢嗰个讲话其实系个有个女仔喺未来翻嚟。话唔知二零六几年啊，跟住话未来嗰阵时话有个魔王咁嘅存在，跟住佢话嚟改变个历史嘅。咁但系其实好似话嗰个魔， 就系 嗰个魔王咧，就系嗰个主角，即系佢嗰个时王帝士变咗。咁但系佢而家嚟到就话用可以用嗰啲标嚟超越时间，跟住去储齐嗰啲无面超人嘅能力咁啊，你当 啊？咁即系其实又系 D.K. 嚟嘅啫， 佢争在玩时间咯， 系咯，嗯， 系啊。 系，咁同埋見到咧，佢變啊 ，Kuga 你嗰啲咧，個腰帶都係就係 K 腰帶嚟嘅， 一啲啲喎，有啲反而阿極陀嗰啲又正常嘅腰帶，但係佢變 好奇怪哦， 變龍騎啊，我炸佢又無端端又 其實係咪揾錯咗啲舊相啊？佢係 揾錯，唔係啊， 唔會 咁扭， 唔會係就 K 條腰帶冇可能， 即係攞咗掟 K 嗰 嗱，唔係我哋估咧。佢其實咧，淨係要揾近呢十個啫。佢揾到迪基咪唔使揾落去咯，揾到迪基變埋之前嗰啲啦嘛，可以。迪基嘅功能係變迪基之前嗰啲啊嘛，係咯。會唔會係咁？唔係唔奇喎，因為佢而家都係主要係揾即係近呢十個就比較主要嘅，係啦，係。嗯。嗱咁我亂噏嘅啫，係啦。咁呢個就叫做係官方係日文寫㗎，所以應該係冇錯嘅，係啦。咁但係咧， 有啲人間睇啲樣睇喎。 嗱，冇錯，人間睇咧就有估啊，即係估啊。咁啊，講埋呢個啦，馬仔。估係邊個做咧？ 佢估應該係，因為我而家睇唔到資料，佢都係 點解？我咪俾條拎嘅。 我要撳翻佢先得，嗱，一日 你撳唔到，哎呀，咁樣。 唔係，佢 唔係啊，新料睇到㗎，新料睇， 新料睇到。 咁咪俾咗你同我馬仔嗰度咯，咪有條 link 咪就係邊個演嗰度咯？ 哦、 你撳出嚟睇啊！ 我睇下先。 應該喺最新㗎啦，應該冇再新㗎啦。 哦。 嚇！唔知最新定咩嘢啊？快啲睇。 但係都係估嘅啫，即係未曾確認。 估，因為但係佢有根據嘅。 嚇、啊？咁都得？ 即係佢唔係亂噏嘅，即係唔係話誒黃子華做啊，咁啊鄭月玲做個女，唔係咁樣，唔係亂噏嘅。啊、即係佢係有原因點解咁樣估嘅，係啦，點解咁猜測嘅？雖然係猜測，係啦。 哦。 咁日本啊，通常啲猜測唔會亂噏嘅，係啦。咁啊， 江啟榮啊。 咩啊？叫咩啊？ 江啟榮啊。 啊，中國人嚟㗎。 嗯，唔知喎。 唔係呢個名啊，佢係嗰啲睇落，而家佢嗰個係應該係 Juno Super Boy 喎，勝出者會做啊！ 哦，即係一個類似港男咁嘅選舉，不就選後生仔嘅。 哦， 係啊， 係啊。咁佢近呢幾年都係嗰個冠軍走去做。 即係每一年都係嗰一年嘅嗰一個男子選美度勝出嘅冠軍做無面超人男主角。 咁都得。 係啊。 哦，咁其實例如邊個咧？係咪例如係咪 Drive 嗰個都係咧？ Drive 我唔知啊，但系XA 同埋上次标就嗰两个一定系、 哦、XA 同标其实就系上两年嗰两个冠军啦、嗯。哦， 系啦，嗰两个就一定系，因为嗰时有讲埋系嘅。 嗯，咁所以佢如果系今届嗰个就系今次个主角嘅好大机会。哦，咁、嗯、都唔奇啊，即系如果有已经有前科。 咁最关心嘅女主角咧有冇啊？ 系啦，有，但系我哋都唔识嘅系边个咧？讲嚟听下。 佢嗰个系嗰个团队，好似叫 Super 一星啊，跟住 Girls 啊， 唔系香港嗰个喎，系 唔系香港嗰个 Girls， 亦都唔系美剧 Super Girls 啊，系日本有队，佢都叫 Super Girls 嘅，系啦。 系。 粒星就多余嘅啫，衬嘅啫，唔读出嚟嘅，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唔会 Tella 后边跟住粒星同埋粒星嘅，就咁 Tella 唔会星，唔会 Tella 星，系啦，系啦， 系，但系就好细个十四岁嗰个女仔个名字，等我睇下先啦。 长尾， 即系嗰个就未来翻嚟嗰个角色啊，有机会系 叫长尾，跟住个字唔识读啊 ，S H I O R I， 知我咁样就唔知佢叫咩啦，系啦，就衬翻个蒙面超人个名啊，直情系，系啦，唔識啊，真係唔識，唔知咩女啊，呢啲組合女啊，係咯。 但個口都幾大嘅。 係啊，都襯蒙面超人啦，好大。 大 牌真係冇嘴啊嘛，今次佢有嘴啊。係，冇真係冇嘴嘅，咁就係標嚟㗎嘛。 但佢呢隊人反而其實係一個叫淺川利奈嗰個反而靚啲喎。 唔係，咁但係好似係咪仲有另一個女嘅呢？唔係得呢個㗎嘛。 呢度好似係暫時好似話呢個 咁樣 ，OK 好嗱，咁呢啲估嘅啫，唔知係咪嘅，係啦，咁同埋咧，好快已經有得睇嘅咯，原來 九月二號啊，第一集 係啦，九月二號已經有得睇啦，係咯， 咁但係佢話會喺劇場版，佢八月投咗套標嘅劇場版入邊，又係出場先啦， 係啦，咁呢個例牌嘅啦，呢、這個就好冇乜特別嘅啫，同埋通常都係出打兩下咁。 二版會唔會出現咧？標最尾 咁啊。 暂时冇讲， 有噶嘛， 有都唔奇嘅，最尾嗰集最尾咁咯，出嚟又好似交棒咁嗰啲咁衰嘢咁咯，有机会嘅，但系都唔好咧，唔理佢咧，呢、這个都唔重要，最紧要就下一套好唔好睇嘅啫。个标已经差唔多令我哋咧，今年等于冇蒙面超人睇噶啦，等于即系都唔睇嘅。 佢怪人嘅设计咧，系翻出冤狱， 系嘛？ 系 今年系出冤狱， 怪人设计咁又好似应该有啲信心喎，又好似。 是吧 是啊他不嬲設計怪人都正的那時候阿基陀都是他設計的嘛。 是啊啲造型一定不會差的。不過就最緊要個古仔好不好看重要一點的。 不 過我看看 他是怪人設計因為會出回舊的怪人的。 哦唔係咁大個 嘅，佢揾翻舊嗰啲咁，你舊怪人可能 都係，但舊個啲怪人唔同人設計嘅喎，冇人係得一個名㗎。 佢咪寫住怪人設計就出冤獄等咯。 哦，咁样 咯， 哦咁样，即系连啲怪人可能都系重复嘅。 我唔知道可能会有咁嘅机，即系你因为你玩时间啊嘛，咁你 出奇，即系其实翻翻去嗰阵咪打翻嗰阵啲怪咯。 系啦，唔出奇嘅。 哦，咁啊成套嘢翻手都冷饭原来。 咁嗰阵时就 K 都就系咁噶嘛，翻翻去嗰个位就系嗰啲怪人啊嘛。 哦，咁不如播翻啲旧片算啦，系嘛？即系原来呢套系《蒙面超人 Chronicle》嘅新版，就《蒙面超人 Chronicle》系嘛？ 不过如果系新嘅出冤狱设计，我就几想睇嘅，因为都正。 嗯，冇错。如果有新啊，好啦。 系啦，因为近大啲怪人。 咁但系写古仔嗰条友系边位嚟噶？嗰、那个得唔得噶？ 佢叫山， 好似系 下山贱人喎、啊，又 系。即系边位？ 云云喎，有粉写。 云死咯，咁咪搞笑噶。系啊，哦。咁样， 不过好似系动画版嘅，好似，系啊， 咁啊，即系仲搞笑， 即系仲搞笑，死啦， 系咯， 系咁有机会噶，而家啲蒙面真系傻嘅，都唔奇噶，系咯，嗯， 唔系你而家睇阿彪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咩叫，我叫咩德啊，我食唔起添，即系个胡须佬啊， 哦，胡须佬，系，哇，嗰、那个唔掂啦，成日出嚟行 catwalk。 唔系佢想扮弹神，但系完全合拼唔到佢嗰啲嘢。 我完全唔得。 佢反差得太犀利，开头都唔系咁嘅样，突然之间变成咁嘅样，好怪。 系啊，开头好认真嘅，突然间变咗傻咁，成日捽到懒晒唇出嚟。 咁啊，开头 系。系啊，无端变咗发花癫咁，做咩事冚亲头啊，大佬？虽然我知佢 变咗啦。 系啦，虽然我知佢每一个角色，佢想讲到佢哋咧，其实都系有啲几个人格嘅呢样嘢嘅，咁但系。最弊你呢个角色冇几个人格嘛，你唔好夹硬玩先得噶，系咯，即系其实个女记者都冇几个人格噶，咁唔一定个个都要有噶嘛，嗯，仲要成日搵件 T 恤嚟代佢讲嘢嗰啲，喂，好低能啊大佬， 唔系喺有啲智障嗰啲嘅情况出现嘅啫， 系啊，唔止智障，我惊连智障嘅都话智障啊，唔好侮辱咗我哋啲智障，我哋冇咁低能，我惊咁啊大佬。但真唔得啊！真唔得系。 唔系弹神嗰啲搞笑啊，你觉得系癫嘅？ 啊，即其实做到做唔到都好睇好多嘢配合嘅，睇睇睇嗰个演员同埋嗰班演员，睇有冇 chemistry， 好多嘢加加埋埋。呢一套唔好咧，总之系标冇系啦。快啲完啦，我想睇下一套标系。 唔知係精工錶啊定係咩錶啊嗰、那個係啦。係。係啦。好。咁冇啦係咪呢個係咪得個消息嘅啫主要係。 得個係啲人真正人未公布嘅。 咪你話隻嘢太肉酸咩又未至於嘅。係囉。 所以可能未必好睇兼且有古仔又係 DK。 係呀我返嚟驚個故事奶嘢機會大啲呀係啦。咁剩返條女啦睇下條女得唔得啦。唉我都可以睇女嘅調一啲女得。嗯 是啦 好咁除咗呢、這個仲冇 係如果係講玩具我上次之前提過嗰隻3000多元嗰隻超級雷神全面型出咗 咩雷神呢係咪呢個復仇者裏面嗰個呢 哦唔係係 哦 係一個高智能方程式啊 高智能方程式嗰架車係係 ok 咁點呢咁出咗啦咁我都見到有人試玩又成啦咁咁以前睇到哇複雜到爆炸㗎喎變一變都 係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其實都幾鬆散嘅其實會變起上嚟真係 係啊即係嗰種完全變形法不如掹咗插返去會唔會冇麻煩 我覺得佢都好似好多都係咁樣喎即係有啲位真係掹 佢 上嚟 佢全交現喎除咗車底好似話 係咪佢冇搵核心政治做監修啊因為係 囉其实本身好似都唔系咁复杂，但系佢玩起上嚟好复杂喎，系。 系咯，点解咧？嗬，其实真系咁复杂咩？ 其实佢弹开啲盖啊，咁样嘅啫喎。其实嗰时睇动画系。 系咯，佢呢度搞到成架几乎散咗，砌翻埋咁嘅。 直头系散晒佢系。 唔系，其实佢个咁样完全变形化咧。咁如果係咪我將嗰啲 LEGO 呢每一件搵條橡筋撚住咁都算全全變形嘅呢因為我冇斷過㗎嘛我都撚住㗎係咪即係如果佢散到咁你同搵條繩綁住即係求其搵條嘢撚住咁咪叫做我冇甩過囉算唔算 唔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咁樣變嘅不過你始終佢係一條嘢咁幼咁連住呢咁一定係咁樣。 唔係咁就係話要設計到你唔好就咁搵條咁幼嘅撚住囉。 难啲啊，我觉得 难啲， 即系你 觉 得 难啲啊？ 因为其实 V F 1咧个变形本来都好易烂嘅，但系你见佢而家都将佢改到系即系 O K 咗好多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你对个变形构造嘅一种重新设计嚟噶嘛？咁你咁佢呢个会唔会系个变形设计其实唔系谂得咁好咧？佢散得好紧要噶，其实即系成架嘢掹开嘅啫。 唔係佢先天已經係咁嘅，其實佢有少少。 哦，即係你知佢核心政治設計個卡通嗰陣，佢都係當佢散咗砌翻嘅啫。 都嘅係類似有少少咁嘅情況， 即係佢冇砌咗件積木先嘅當年。 但我睇人哋變形金剛嗱，變形金剛啲玩具設計得好好 嘅 喎，真 係。係咯係啊，好嘢啊！嗰啲尤其是電影版嗰啲咧，我覺得佢亂變噶嘛，但係唔知點解佢可以重現到嘅喎，勁喎。 新嗰個係咩 Studio Series 嗰啲，我覺得已經做得唔錯。 好嘢啊！好嘢，變形金剛嗰啲 我感覺啊，因為佢嗰部嘢咧本身係好大噶嘛，咁所以佢有啲位咧就你縮到咁細嘅時候咧就會好幼啊。咁呢、oh. 你如果係黐埋咗嘅話可能都好容易掹斷嘅嗰啲位咁所以佢用呢一個拆開嗰個做法呢就可能即係避開咗唔會咁易爛咁囉反而係 喺真係 睇條片佢已經一掹就爛咗喇喎 唔係因為嗰度係爛 喎 爛 喎爛喎 係咪呀 唔係因為你其實呢一個變形呢你如果盡量用一啲旋轉或者一啲咁嘅嘢去代替呢會好啲嘅 佢都有嘅。 即係你要用啲穩陣呢個方法嚟變呀。即係其實你變大家都知佢係咁變嘅但係你實質嗰啲又點 connect, 其實佢就冇喺個卡通度設計埋㗎嘛。 係。 即係佢設計就係整啲舊嘢走咗嗰度啫佢點走去嗰度任你解釋㗎嘛。係。 即 係好簡單你隻偉基嚟咁你隻手到底佢由中間噴去外面佢係點噴嘅其實你可以有好多個噴法㗎嘛。咁佢你如果你設計得好呢佢個噴法就會噴得比較穩陣唔會咁易爛。佢就係講呢樣嘢啫嘛，咁你呢個係要你設計完玩具嗰度咧，你要加嘢落去諗嘅，就唔係話個卡通佢係咁噴出嚟，咁我都知佢咁噴出嚟，但係咁佢實質個結構佢就冇 detail 講噶嘛，咁或者佢哋腳步咧點反落嚟佢冇講，咁你要重新設計。 三廠啊，即係大量 嗰啲諗得好㗎。 變形金剛嗰啲，你由電影版諗 得好 㗎， 好好， 佢都可以變到成隻騎士咁嘅樣㗎喎。 好嘢，嗰、那個直情。 嗰啲你 係啊。 原design 嗰條友都冇諗過係咁樣啊！ 冇，梗係冇。 其实你淨係嗰个电影版嗰个柯柏文啊，你见佢电影版佢都乱咁变㗎咋嘛。咁但係哇点解佢嗰个玩具呢，佢可以由嗰架车变得返嗰个型呢，我都觉得好服㗎，好服㗎。 真 係 好 劲 喎，嗰啲第三厂嗰啲。 好嘢，咪就係话你喺个玩具嗰度你要设计得好。设计得好就係你嗰个结构啊。咁个系原本个设计冇嘅嗰啲嘢。咁我就呢个我觉得佢唔算设计得好囉。你只不过球系有啲棍咁愣住咁你。系佢，所以佢冇，我就话嗰句啦，你冇甩开到就系完全变形啊嘛，有概念系咪？ 其实佢有少少跟翻原装系点样变，佢就跟翻咁样做嘅呢套呢架车。 咁应该 玩具上面应该有啲协调噶，其实 要。你要协调嘅，系啊系啊系，唔得嘅。 咁讲翻转头，佢变咗之后咧，嗰几个形态都几靓啊，真咁。咁呢样 系 真系 几。系，咁啊变到唔断唔烂就系咯。 个三个形态都几靓嘅，其实个造 型。系，都 OK， 咁佢。佢个样 OK 嘅，系我系觉得佢个变形嗰度就牙烟啲，意思系。 真 系 好牙烟啊！ 其实如果佢变，即系再出变形嘅，佢只能够出多一款，即系雷神出多只 Double One 咯，个形可以即系变到之后嗰啲其余全部出唔到噶，因为。 哦，点解？ 即系用变形金属噶嗰啲全部。 即系三一万合嗰啲咁嘅 样。 即 系系啊，因为佢 都到三一啦，系嘛？ 因為佢 Double One， 我只之後佢出只 Leo 阿斯拉達同埋即係黃亞咧，係用變形金屬嘅。 哦。 即 係喺 OVA 裏面嗰兩隻就得㗎啦，已經。 後期嗰兩架啦，係啊。 一定要換件啊。 係 啊，咁佢 啲變唔到。 咁我啲係變唔到嘅，啲車出唔到嘅變形又。 嗯。OK。 仲有辦法嘅。 但係啲人係啦，啲人最大問題應該係話佢啲轆喎。 哦，點解咧？ 點解咧？ 好似系成架胶碌啤出嚟咁喎，好似 即系碌唔到，推唔到车仔嘅，真系。 我唔知佢推唔推得到，但系佢唔系即系分件一条胎咁样整上去咯，好似我觉得好似系成个胶碌咁样整咗落咯。 唔系啊，咁样 我感觉上啲即系佢啲质感有少少似啊，我觉得。 嗯， 即好似佢啤个胶碌咁样整落去。 你意思佢应该系有碌拎，跟住有真系软胶嘅。个胎咁样， 系咯，嗱我感觉就好似唔系咯， 系一个硬嘢嚟， 系啊，我感觉就一个硬嘢咯， 咁样， 但系成三千几蚊都俾啲咁嘅嘢，我讲唔得咯， 咁未必嘅，到时你睇个实物先啊，我哋怎睇片睇唔到个质地， 系咯， 照计整个软胎俾你唔好难嘅啫，呢啲好 cheap 都整过，大佬，系咯。 即系佢上色之后好似真系好似胶胎，我唔系一个，即系佢应该整翻橡，即系橡胶咁嘅胎整落去嘛。 嗯， 但系好似唔系好似咯， 睇唔到嘅，因为佢有光条啊嘛，你啲赛车胎。系，嗯，咁OK，咁呢个要见到实物先知啦，系。 嗯，系啦。 咁都几靓嘅，佢个型又 OK 嘅。 玩就唔多， 玩就個變形系統好要好小心咯，大家玩嗰陣。 唔係因為佢個內籠我見佢真係啲色啊上齊嘅佢又。 嗯嗯，係。係 啊，好靚喎！見到佢個其實靚嘅，但係個三千幾蚊呢個價錢又好似真係揦嚟咗少少喎，真 係。嗯，當然啦，當然啦。嗱，咁呢個你可以對比啊，嚟緊嗰只維基利。 維基利係啊，係啦。佢又平喎，維基利真係 有隻核心政治親自玩 J 俾你睇啊 ，V F 軍 J 啊講嘅，咁啊點樣啊？睇過啦係咪？ 係咯，佢係出一比四十八嘅今次係。 係啦，我哋個個一睇第一眼咧，以為佢出一比三五啊，以為仲要點知賴嘢唔係。 一比四十八就細翻少少，又冇一比六十咁細，但係佢又。 係。 咁我啊覺得 O K 喎，睇佢啊核心 政治 之後又、 嗯、 我覺得 O K 嘅。 O K O K。 同埋個價錢佢係比較吸引嘅，真係佢二萬英都唔抵，係真係算係平嘅。而呢、這個 幾多錢翻？幾多錢翻？ 二萬英都唔抵喎， 都唔抵， 一萬九 咁啊係嘅，係咯。 咁你 就抵嘅。 咁嘅玩具其實二萬英唔抵，即係圍翻你香港，你當正常都係。千零蚊，即系千蚊留下，咁我覺得。 唔係咁當然佢唔係話唔靚，咁你出咗咁多次冇一蚊，真係都佢都集大成㗎啦，幾乎。不過意思就係、是，如果比起我哋成日期待嗰只一比三五嗰只就， 咁啊係。 係啦，因為三五嗰只真係嗰時展出嗰只真係好靚啊。係， 咁 誒 爭少少，但係就我啊覺得都接受到嘅，都唔錯嘅其實。 係，你咪當買一個呢個版本同呢個比例咯。係 啊。 同埋你都預咗佢一路又會出好多嘢色咯，係咯。 同埋會有好多部件會係雲限定啊，咁你都預咗㗎啦。係。嗰只寶貝鴨啊，嗰啲導彈啊，全部都冇㗎嘛，佢呢度係。 嗯。 哦，即系要另外再买。 佢连导弹都冇。 嗯，佢唔系应该会另外出一只系有甲咩？ 我觉得可能佢会净系出甲 嘅啫。哦，净系出甲。 Bandai 佢维基你啲机，佢就系斋出甲嘅，但系搵下咯。 OK。 同埋嗰个重装甲应该都系另外出噶啦，可能。 哦 ，OK。嗯。 哦。 系啦。 咁雲鞋通常都係藍色、紅色，即係麥斯米娜嗰兩隻就九成都雲鞋㗎啦。 係，即係 One S 就應該會另外出多隻嘅，係啦。 One S 復卡就應該唔使雲鞋啩，我啦咁照計。 係咯，即係呢隻反而應該先最啲人最中意啊嘛。咁但係有人就質疑點解隻手係即係俾四方手，但係其實佢係會有嗰啲香蕉手指去換翻嘅嗰啲手嘅。因為呢個以往一出新電視版，尤其是 One J 咧，佢必定有呢樣嘢嘅。因為 One J 事實上係只係有電影電視版有出過啫嘛。係 啊。 劇場版有隻著咗甲嘅版本出過咯，但係就 射飛彈咯喺度， 唔係馬輝炸嘅， 係喺度射飛彈咯。 係啊。咁如果佢呢個係跟電視版出咧，咁其實佢係有翻香蕉手指嚟換嘅。即係嗰啲手啊，換手啊，但係佢都識得收翻隻手就係四方噶，佢就係咁咯。係，同啲手指都叫做喐得嘅，係咯，咁其實都 OK 嘅，都係咯。 有埋條槍帶咯，好似好耐冇出翻條槍帶嘅，我記得 係。哦，係，即係之前冇咗。 槍帶啫嘛，好似係。應該電影版冇嗰條槍帶㗎，好似 係。電影版冇咗，係。 係咯，咁佢又有翻。 到時可以孭支槍喺個身度㗎嘛，好似啲人。 係咁㗎啦，有埋。 因为电影版就装咗响嘅手背度嗰个支枪， 系， 哦， 摄翻喺个手背度 嘅， 嗯， 系啊，佢装落个手背度噶，但系电视版都有条带孭住啊，佢哋， 嗯，系啊，咁咯，咁啊有兴趣就可以等下呢一个啦，系咯， 系啊， 嗯， 年尾就出啦， 咁啊仲有冇？ 系，如果讲咁啊，讲两件出咗街嘅货啱啱，咁今次 Asset Trap 嗰只。復仇者隻黑寡婦出咗，今次反而係咁多隻復仇者 Bandai 出得最好嗰隻嘅，算係。 今次得啊，反而係。 今次得噶，係啊，個樣 OK 嘅，今次。 即似嘅。 係似啊，係啊，即係如果你講係 Bandai 出咁多嚟講，算係啊。咩啊？ 邊一套邊一集邊套戲嘅版本？ 第三集咯，復仇者。 即 金毛嗰集。 哦，金集，即係金集 ，OK。 係金毛嗰集。 嗯、 有三塊面換嘅，咁三個樣都幾似嘅，咁、 嗯 啊、其中有一兩個樣比較似啲啦，咁今次算係叫做 OK 啦，因為之前實在太差啦，其實 係咪佢殘咗老咗個樣子而似啲啊？ 咁唔係嘅，咁係因為佢今次啲眉粒好似比較幼細啲喎，其實片出嚟。 你講嗰個 print 嗰、那個 係啊 ，print 咯，係啊，比較幼細啲嘅。佢、okay. 做得比較好啲嘅，因為我唔知點解之前其實隊長嗰啲咧，佢做到好似係啲油噴得唔好定咩，好似好厚嘅， 即係私隱嗰度。 啲紙扎公仔啊，有少少個噴到 咁樣。 係啊，咁佢今次就落油同埋啲眉粒就好似啱啱好咁變咗個樣又 OK 嘅。 嗯嗯，好。 咁都係四百零蚊啦，係啦，四百零蚊。如果鍾意好多都會買呀，因為次次都係睇呢個出完個實物，如果靚嘅話就多人買呀。係、嗯。咁另外一、嗯、另外一隻呢又係嚇死個價，因為冇行貨，亦得水貨，就係、是、塔卡拉湯米出嘅呢個叫咩先 ?Beast War 入面嗰個迪龍寶呀。 哦。 迪龍寶呀、 啊。即係半邊嗰、那個。 速龍。 速龍喔、哦、速龍。 哦 系啦，咁啊出咗啊，咁 二五走咗个好人嗰边嗰只， 系啊系啊， 系啦、 啊，哦，即走咗个博派嗰只， 系啦，咁啊出咗啦，咁变形嗰度都见佢都几实正嘅，今次反而做得， 嗯， 即咁复杂嚟讲算实正嘅，但系个价就吓死嘅炒到而家， 哦， 因为武行好似要二千几蚊嘅佢都， 哇，咁样， 哇， 系啊， 嗯， 系啦，咁佢买佢一隻应该可以买咗几隻星星嘅、那个架构。 系，咁而家到底暂时出咗几多隻嘅咧？呢、這个 Beast War， Beast War 应该出了星星，跟住上次嗰隻炮， 系， 跟住同埋佢， 系，哦， 跟住嚟， 跟住同埋 暴龙啊， 即暴龙未出嘅，反而 暴龙未出嘅，但系如果订好似1700几啊，不过好似迟咗订啊，我见到就， 即暴龙， 我见到个暴龙系， 嗯。 系佢俾埋个牙刷你嘅好似， 靓喎，见到佢。 嗱， 睇，因为套嘢入边啊，呢、這个叫麦卡顿好似，佢有试过平时坐喺度，佢搵个牙刷刷佢个暴龙嗰啲牙嘅。 吓、啊，真系牙刷嚟噶？ 吓、啊，即系佢嗰个玩具咁嘅型啊，即系佢系。 使 系啊，系、啊、 但系佢啲牙唔系佢只。其中嘅手嚟嘅咩？我記得佢變咗。 係啊，佢咪咁樣拎住個頭喺度，跟住揾個牙刷，好似喺度掃緊啲牙。 即係佢喺度錯緊手指 甲咁樣。 係。 係啊。 我明白。 哦。 O K。 嚇，咁迪龍寶就隻牙都係著燈，有紅燈或者綠燈嘅。 哦。哦。 係，因為佢好似有試過紅色牌綠色嘅，我記得好似。 嗯。即係過咗隔離變咗色。 系好似 入咗魔啊，唔知啊，因为佢系两边都企过噶嘛，即系初喺狂派咁走过佢哋嗰边博派噶嘛。 咁如果 佢有冇仲系咪叫狂派博派咧？我都唔记得啦。 哦，唔系，佢叫麦斯姆人牌巴达干人噶嘛，佢叫 咁样叫。 系嗰时无线系咁配啦。 就系如果唔系炒价咧，正常应该几千到噶咁呢只。 好似都系千几蚊嘅都要。 即系 佢本身都 为咗 double 咁滞，如果二千几系嘛？ 梗系冇 double 嘅，我记得好似我嗰阵时好似应该咁千，唔知系咪千五到嘅。 哦，即系赚一千蚊到，哇，都几犀利。 冇一千蚊，一赚少少啦，七百八百到啊。 咁啊，呢只特别贵啊，定系不嬲都系咁嘅咧？ 唔系，因为好似话呢只冇行啊。 即系之前嗰只系有嘅。 有行嗰啲系平啲啊，系啊。 怪咩？嗯。 系啊。唔知点解会突然间冇行喎。 唉，都冇办法啦。 我感觉上见啲片玩咧，我感觉上做得好过上次只炮嘅咁啊， 嗯， 因为只炮上次佢中间嗰个变身嗰条腰嗰个位置好似好松嘅，好难教得啱位。今次好似又几实正，我见到佢玩又吓，同埋啲色都上得几靓今次。 嗯， 系啦，咁但系其实 Beast War 香港系唔系啲人唔系好中意 哦， 因为佢其实 都炒到呢个价。 唔系，你睇下有冇货噶嘛，最紧要系， 即系又唔关中咗嘅事。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升升嗰阵时多货咪跌价咯。 咁即系话，如果 Last Jedi 啊，肥 Rose 个公仔货会炒嘅， 星战就问啲啊，香港而家 星战就问肥 Rose 就问啲吓， 系啊，你睇下咩角色啦、啊，要、 嗯、明白 吓，咁、啊、因为。佢其實我覺得佢而家上色係幾靚，點解我話少人玩呢？因為佢變咗做龍之後咧，其實唔係點喐到嘅、 嗯， 因為其實 Beast War 所有動物形態好多都變咗做之後咧，佢啲活動能都冇乜，因為其實變動物係唔可以喐得點樣嘅，因為佢其實已經係機械人變動物咧，佢嗰層皮包住，即係調翻轉冚住佢啲機器咧，其實都係擺咗幾個 pose， 喐得唔係好多嘅。 咁好難嘅，佢唔大佬唔係變車大佬。变咗动物，你想去点喐啊？ 系所以就香港其实即系麻麻啦 ，Beast War 我觉得，即系有人中意，但系唔系话咁多人咯。即系其实始终、 嗯、 香港最变金刚嘅人多数都系变车嘅多啲咯。 Beast War 香港多人中意变白狮子嗰只柯柏文， 吓嗰只就唔系原装， 唔系原装啊，嗰系日本版嗰个啦。 系啊， 嗰只出到又粗豪机色，又咩色都有噶嘛。出咗好多色噶，我哋嘅黐线嘅， 犀利， 嗰只犀利啊！好啦，仲有冇？ 系咁多啊？ 冇啦，系嘛？ 嗯， 系啦。 咁 Eva 嗰个使唔使讲埋啊？预告片嗰个关唔关事啊 ？Eva 好唔讲埋啊？嗰、那个阿马仔都有睇过啊？ 吓？ 你话另外嗰个定咩？ 咩 ？Eva 未？ 即系 啊？边个啊？真希波跳嚟嗰个开枪喎？ 嗰、那 個我哋講咗啦咩？我上次馬仔有講過嘅， 係啊講過。 我上次馬仔都有講過㗎啦。我 OK OK， 我因為見佢有啲再清晰啲版本咁啫，嗯，都冇乜特別啦，係嘛？ 冇乜特別啦。 嗯，好，冇啊，冇其他，有冇嘢想講？ 冇啦，暫時咁多。 好，咁啊唔該曬馬仔。係啦，哇，時間關係啦，喂，我哋因為有聚會啊嘛，大家要差唔多啦，我哋今集可能唔知會唔會短啲咧，應該都短啲啦，係啦。 希望 是啊，短啲啊， 短啲都唔短 噶 啦，其實 都唔短噶啦，其實都係啦，都差唔多啦。 到啊，下個禮拜有咩戲睇先？ 好， 其實頭先一路講與神同行啊，下個禮拜就其實就唔係噶喎，原來。 哦，唔係咩？ 與神同行係八月九號先做嘅，下個禮拜係優先場嚟嘅。 系啊，一号已经又有市场， 又系唔买唔到飞嗰啲噶啦，睇嚟咯。 爆咗啦，已经爆咗啦，第一日八月一号已经爆咗噶啦。 O、okay, K， 明白。咁啊，大家正常先睇啦。 咁如果真系会下个礼拜上嘅，就有维尼与我啦，就系、是、小红维尼。 哎呀，啲禁片喎呢啲。 用到啦，系啦。咁另外就少年悍将高，即系天 Titan 啊。 嗯。 啊，因为呢套啊，鬼佬就好中意噶喎，咯。 系啊。外國唔知做咗未咧呢套，我哋係同一日。 都好似做咗噶啦，但呢套咧真係搞笑喎，佢哋真係變咗做 Q 版咁樣喎，都唔大家唔好諗係嗰時日漫嗰套喎，以前嗰套係日漫 feel 噶嘛，呢套唔係啊，佢變咗 Q 版。我覺得真係好搞笑，我叫佢打嗰只巨嘢咧，佢整穿咗個屎忽，跟住 ，ops， 嗰時好似啲爆胎咁啊，漏緊氣咁，好得意嘅，係。 係咯。咁啊，仲有套《哆啦 A 夢》劇場版《金銀島》，大雄之金銀島都係下個禮拜做嘅。 哦，都系动画啦，系 都系动画嚟嘅，咁就跟住就冇啦。如果下个礼拜就系咁上紧， 咩咁天 Titan 咪 Titan 呢个叫做系咪？ 系 Titan 叫 天 Titan， 冇天嘅好似就 冇天冇咗天，佢有冇配音噶？我想问。 有冇配音啊？ 叮当啊，就有噶啦，叮当啊，就有配音噶啦。 冇 嘅， 佢冇系广东话配音个表出嚟。 哦， 都系我睇资料都仲系英文配音嘅啫，其实。 但 系 冇嘅机会好好高啊。 系咩？機會都高嘅，其實好似基本上香港冇宣傳添啊。 係啊，咁奇怪。 我未，我就地鐵廣告都冇，即係基本宣傳都冇啊。 灣區 係啊，阿森，你有冇見過有宣傳？我就未見過啊，其實係真係未見過。甚至乎大雄金銀島我都唔多覺有啊，係 嚇咁樣 都冇乜。 其實維尼與我都唔多㗎，其實係。 是啊、 即係有就自己入場啦，咁係咪？即係都 唔係啊，電視廣告啊， 唔係維尼與我就反而有啲， 有少少即係正常嗰啲咯， 係咯、 啊，就唔係話特別吹谷就冇嘅喎，反而係。 O、okay, K， 因為佢維尼與我都起碼有啊 ，Obi Wan 做啊，年青 Obi Wan 做啊，主男主角係，咁、又有女主角就係啊 Agent Carter 咁、其實點解唔宣傳下咧？咁我覺得奇怪。 仲有個主要主角就係佢即係維尼啊嘛。唔止㗎，佢仲有啲咩跳跳虎啊嗰啲啊，好似好多㗎， 齊曬㗎， 好多 人，所以唔宣傳啊。我就可能因為咁樣唔宣傳啊，香港。 哦，唔敢宣傳，明白。 係禁曬啊啲廣告可能。 唔知啊，又驚犯咗啲咩啊？ 咁就八月就去到八月九號就真係做與神同行啦，咁就係啦。 好嘅。係 啦。 咁呢套應該係叫做最多人期待㗎啦，即係我就唔睇 啦。咁同一個禮拜， 分分會睇嘅，分分會睇嘅。 我未必喎，因為八月九號咧，另外再我可能會睇咗呢套喎，就睇咗個光頭佬打鯊魚喎，可能去咗睇。 係啊，點解反而呢套會吸引你多啲咧？ 唔知因為有大怪 光頭 Jason， 但係佢其實只不過巨型鯊魚嚟咯，冇任何超能力嘅。 我見到有啲巨大怪獸啊，巨大生物咧，我就有啲興趣。 不過佢都有好似有隻八爪魚同佢鏈嘅，好似都。 咁樣。 咁我對呢啲係有興趣啲嘅。 哦 ，OK，OK， 即係怪獸片。 我好想睇呢套，會唔會睇埋與神同行？就到時先再決定啦。 好，好嘅。 係啦。咁就一路掃落去，基本上八月咧都冇乜科幻片。 冇啦。哦 no！ 咁有咩大科幻片？ 科幻片就冇乜嘅，但系咧我就见到咧有套叫 《黑暗之心》咯，《黑暗之心》都可以叫科幻片嘅，系咯。 系，同埋有套叫《妈妈咪呀》，开心再嚟啊！呢套咧虽然 唔系科幻片， 虽然唔系科幻片，但系佢入面嗰做嗰啲人都系好劲啊嘛， 好科幻嘅。 系啊。 哦，啲科幻片演员 系啊，系啊。 哦，阿刘总有套科幻片就 系 《国城杀戮：日前传》啊。 是 我会发现到的。咁啊 ,Lasco 你 话 好似外 国 冇乜回 响 嘛呢度。 冇乜嘅啫，当系啊一般啊。我唔知点解喎，呢度我又唔 冇 睇。点 解我如果上我点都会睇埋嘅，睇开有条路咁。我都会照 拍得唔好睇嘅。 咁到 时 睇下先知啦，要系啦。 嗱，即佢又讲翻点解会有第一次过嚟收入，点样开始噶嘛？咁即佢应该红，应该红，应该过噶，系咯，系咯，点解会？ 我见佢个广告都玩嘢噶。 系， 佢有個 trailer 就係、是、即係扮曬好似啲美國嗰啲咧傳統嗰啲宣傳廣告咁樣樣，即係話啊咁樣即係未來會好美好啊，即係、 哦、 即 係 扮嗰啲 宣傳，佢有呢度都有做嘅。 係啦係啦係啦，佢又扮嗰啲廣告咁就話哦。 而家就算即係外國都好奇怪㗎啦，你高豪傑都唔睇啦啲人，所以冇嘅冇得講。 其實國定殺六日你都算係大啊，呢、這個 brand 點解會咁大咧？ 絕對唔係㗎，佢全擺唔係擺啲主要嗰啲院做添。 哦，即係。 外國一個比較大嘅， 即係嗱其實高空咧都仲排得靚啲嘅，但係咧 国定牌都唔系好靓。 唔系你高空有星 系乜靓都冇用，都濑嘢系啦。吓咩啊？ 你高空有星啊嘛，你国定有鬼啊？ 咁啊系呢度就一个星都冇。 咁啊系，咁啊系，都唔关事噶啦，系咯。我谂都系一枝独秀都系卡通片噶啦，呢、這个即系呢啲主题档系真系咁。事实上啲人都涌晒去睇嗰套咩鬼大酒店啊！ 哦， 古灵精怪大酒店三， 不过我哋有排都未做啊，嗰套嘢 系即系我意思不美啊，好多人睇，好多人好劲啊，嗰套即系我哋就估系因为嗰时啲小朋友而家都大个咗啦，识自己睇戏啦， 嗯， 咁佢哋咪睇翻即系可能以前佢哋觉得得意嗰套咁咯，系咯， 同埋呢套又冇死嘅，基本上。 我唔会睇，都好好嘅，不嬲好好嘅，系啊，呢条系咯，呢条 line 好好嘅，即系香港都得嘅呢个古灵精怪， 得嘅一路都得嘅， 系 啊 系 啊， 今次 唔会死得去边嘅， 今次系想 入，乜总之都系卡通片啦，卡通片又真系系咧，越嚟越啲人入场都系求开心嘅啦，而家都冇办法，即系其实我觉得样样低啊，即系可能咧，佢连其他。都唔想睇佢就入場咪想為開心。係咯係咯係咯，做咩我要入去俾你嚇一餐死，或者同你緊張刺激，佢都可能都唔想。咁佢不如入去哈哈咁樣，唔知。我覺得而家慢慢冇辦法啊，啲人低能化啫。 嗯， 係即係純粹係想開心咯。佢唔係 entertainment 又唔知係唔係。 咁咪卡通片都有啲係高好多嘅，咁你超人特工隊嗰啲有另一個層次嘅，其實又。 咁你只不過係佢呢套有兼顧埋啦，但你意思即係話你 mainly 係要先係呢啲嘢先囉。 咁啊係，你見到娛樂性行咗先。 即緊張刺激都唔想睇啦，咁又唔算算冇嘢講。 好辦法。 咁都唔想睇，係啦。 好，咁啊去到九月啦，去到九月，咁就有呢個半碟裁判第二集，即係 Equalizer 第二集啊。 哦，好嘅。 九月十三號就咁，我覺得。因為上一集好睇啊，我都幾期待。 呢個我其實做咗嘅北美，如果冇搞錯 咁我都幾期待睇第二集所以。 但今次係真係個好細瘦女咯，唔係肥屍大隻嘅高兒。 哦，都打得勁噶嘛呢套應該。 應該係嘅，係咯，應該係嘅。 好，咁喺九月十三號同一日咧，就會有跳戰士啦。 哦，即係終於有一套叫做科幻啲啦，我冇睇就唔敢講。 血獸進化應該係跳戰士打跳戰士啦，今次係。 系啦，咁其实睇咗咁多集嘅所谓《跳跃战士 Predator》嘅，即系叫所谓续篇，套到话自己系真正嘅续篇，咁今次呢度亦都系咁讲嘅，佢话呢套真系，今次佢都话呢套系直接续落去第二，即系呢套真系第二集嚟嘅咁样讲，咁系啦，亦都系咁讲，系啦，咁但系至少都系嘢咁睇嘅，咁啊， 我觉得都 OK 啊，其实 今次又睇下点啦，系咯，都唔敢有咩奢望，系啦。 九月就 okay, 啊，九月原來有套我一路都冇講過嘅，叫做《魔中奇幻屋》啊，就九月廿四號做嘅，有阿 Jack Black 做嘅。 哦，哇！仲有 咩 有套戲啊？ 難知啊，係咯。 係，我真係唔知喎，有出咁嘅嘢。 科幻嘢嚟嘅喎，原來係。 嗯 okay, 不知咩戲啊？唔知咩，總之啊，而家又見到有一套咁嘅嘢，咁跟住就《特務案 J》又唔算係科幻片啦，咁跟住冇啦，十又要去到十月就做毒魔啦，毒魔即系 Venom 啊，就十月做 Venom， 系 十月四号就啦，同埋我哋开头都期待嘅，即系嗰套叫登月第一人啊，即系一路都期待嘅，应该呢套我觉得应该都好睇啊呢套。 畫頭就好精彩喎、啊，不呢套就其實唔係真係科幻啦，係講即登月計劃真係講上月球。 相信好睇嘅，因為演員同導演都信得過。 係啊，好勁啊！係啊， 又講 翻個畫頭好吸引，係啊，係啊，講顏志同做 另外咧，佢而家都仲喺度喎，嗰、那個叫即黑暗版嘅魔幻森林登高博啊，麥基奧啊叫做。但係我睇啲資料咧，佢話原來已經賣咗俾 Netflix 咯呢套嘢。 啊 哦，都啱啦，都系。 啊，因为话都系话唔睇好啊，电影公司系。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佢会开拍，我都。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佢话个发行。 咁短时间内已经拍几套 Jungle Book 啊，大佬有冇 plan 咧？ 我话已经卖咗啦，卖咗。 同埋如果你将呢个又拍成黑暗，又拍俾边个睇咧？因为本来小朋友睇噶嘛。 系咯，你 Jungle Book 明明系小朋友戏嚟噶嘛？咁你变咗黑暗，咁结果咪变咗 Netflix 观众睇啦，而家。 好奇怪啲定位啊！ 啊，咁啊，我个消息就系咁讲话，已经证实咗应该系买咗 Netflix 嘅。哦 ，OK， 所以呢个 奖日期 系可以都唔使点谂噶啦，其实呢个奖日期系啦。 好。 啊，咁啊，十月冇啦，咁十月就 冇啦，系真系要去到十一二月先有真正一大炸波。 十一月就有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啊嘛。 系。 佢今次个名就叫做《怪兽与葛林戴华德之罪》啊。 哦，咁样嘅。 唔系叫做《怪兽与他们的产地二》咁样嘅，佢 唔 系咁。 哦哦哦， 佢直头个 名 唔同嘅，系啦。 O K。 咁我睇翻个画头咧，咦有几多战斗场面喎？ 系。 系 嘛？佢因为佢系就系讲呢个阿、啊、佛，应该系讲阿佛，即、就、系、是、教出佛地魔嗰个人。 佛地魔个师傅啊， 系啦系啦，即系阿张 Depp 系啦。 系啦， 咁所以一定系打到七彩啊！ 真系 装 出晒全套喎，系 系啊， 冇人唔会扮其他人啊，佢系啦，冇其他人扮佢，真系装呢出做晒，系啦，咁就呢套， 嗯， 咁就同埋亦都有嗰套叫大君主之翼啊，即系 Overlord 啊，即系丧尸二 战 丧 尸， 系啦，系，咁呢套都系科幻片啦，好明显应该系， 或者香港都会上啦，肯定 ，OK， 系啊，佢改咗叫大君主之翼啊，十一月做啊， 嗯。嗯嗯，系啦，咁啊，真正嗰堆科幻片啊，实质要等到几时啊？ 灾难十二月啊，就去到十二月十三号就系、是、移动城市。 哇，呢、這个先正啦、啊、 ！Peter Jackson 系啦。 嗯，冇错。 跟住抌住落去咧，就蜘蛛侠嗰套动画跳入蜘蛛宇宙，就系十号做呢、這个，又跟住嗰一个礼拜啦。咁同一个礼拜咧，就冲梦战斗天使都系二十号嘅。 系。 咁就二十号咧，仲未数完喎。二十号仲有无敌破坏王第二集，打爆互联网啊，都系二十号做。 仲有水行侠， 仲未完喎。 即系潜水侠。 大黄蜂都系二十号做，即系 潜水侠啊。 大黄蜂同埋潜水侠都系二十号做嘅。 死未？你死未？ 啊，就系、是、致命。 嗱，我哋都仲未知道仲有冇会唔会有啲例如啲华语片啊，都未计啊。 同埋你可能有啲细少少嘅科幻片突然之间出嚟， 都未计啊，系啊系啊。 呢啲位噶，其实都系。 会未同贺岁一样咯，大家都想喺嗰个档度上。 仲未知道晒系咪真系全。 啱啊！ 暂时。 即系对我哋做节目嚟讲，真系隔虐待啊！点样一次过睇晒佢？ 系啦， 平时又唔俾我哋睇，系平时冇得睇。 做一两个礼拜吓，又或者又腾头啲都好啊。 十月、八月咁都好啊嘛。 其实系恐怖过贺岁啊，贺岁都冇咁多套啦。黐线噶， 好 啦，系咯，分到一月都好啊，贺下年。 冇啦系嘛，冇啦，咪睇晒啦，之后仲有冇啊？冇啦。 跟住到过年咯，跟住 我 到一月 下年啦， 龙记嗰扎就冇乜嘢啦。 顺顺记，下年先讲，系啦，下年好多，下年 挨得过呢几日先讲啦，唉。 冇错，好，咁下星期睇咩话？ 下星期睇小红卫利。 与神同行。 因为八月二号啊嘛，你同埋 或者如果你有飞，你咪去睇诶《与神同行》 咯， 系咯系咯， 首映咯，系。 仲有咩？冇啊，即下礼拜冇，其实冇，我哋睇唔到噶啦。 仲有叮当咯，系啊， 叮当死啦！即下礼拜其实冇啲咩实质咩科幻片啊。 我就会去睇阿小红围嚟嘅，我就应该。 O K， 好，因为其实佢都唔系科幻片啦，系咯。 系咯。 系咯，政治片嚟嘅，我惊呢套系。 好啦。 嗯，好，咁下礼我哋会再发掘一啲系咩讲啦，唯有系啦，冇办法。 即系新嘢都唔明嘅，好难。 有嘅，有即系 Netflix 啊，你唔知有啲咩人咧，有冇啊？ 系啊，到时先讲。 好啦，咁啊好，咁我哋再讲多次啊，我哋吓诶，如果大家嚟得切啊嚟，我哋三点钟啊，信宝门口等啊，我哋今日啊，29号啊有聚会，系啦， 系。 好，咁啊玩同大家玩游戏嘅，咁有一个今晚打丧尸嘅呢个board game 同埋我哋阿 Mr. 就会同大家带另一个TRPG 啦，我哋暂时叫系咯。咁啊都系好似我咩话坐咗只飞空艇去冒险嘅一个故事咁样。咁但主要就想即系学等大家学下点样做 GM 呢样嘢嘅，就咁。好，咁大家踊跃参加。好啦，咁我哋喺边嗰啲平台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啊？ 系，依家咧就可以喺呢个 Cast Square 啦，同埋呢个 Cast Box 嗰度听到我哋嘅。 系啦，咁讲下 Cast Box 嗰个 link 系乜嘢 啦？系 Cast Box 个 link 就系呢个 Cast Box .fm 1/CH/ 啊，之后就系13279513279五啊。 系你数多次后面个 number， 听唔到，重复咗。 13727955，系啦。 嗯，系 ，OK， 好。咁啊，除此之外，仲有 Reg 先啦，系嘛？ 系。 嗯。 系，仲有咧？ 同埋呢个花生 台啦， 系啦。 同埋條 link 我哋都會擺翻上我哋群組，留意我哋群組就會拎到頭先講嗰啲 app 嗰度 嘅。係啦，冇錯。系啦，其实大家最紧要或者 download 咗头先Castbox 嗰个咧，佢好似会 update 嘅， 系 app 嚟嘅，系啦，冇错， 会提你噶啦，其实系 会提你噶，系啊系，咁嗰个方便噶，亦都方便大家可能出咗街手机听嘅，系嘛，不过 同埋 可以嘅，系咪喺嗰度听都好方便嘅， 系啦， 顺嘅，同埋你可以缩咗个即系嗰版嘢，你咪继续做你嘅嘢咯，系咯，唔影响嘅。 同埋嗰度亦都唔系净系可以听到我哋嘅，可以听到其他。 系啊，好多其他节目嘅， 系啊，乜都 有。或者你想睇咗套戏，你想听翻我哋点评论嘅，可以点翻入去睇都得嘅，听都得嘅，其实系。 系啦， 冇错啦。好啦，好啦，咁同埋明仔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